近来加拿大歌手势头强劲，不仅新单曲 Starboy 前阵子的维密大秀上，他又与超模前女友摆尴尬同台，音乐事业和私生活都如让人想不关注都难。作为一名暗黑手 The Weeknd 因为盆栽头造型而红国，被乐迷亲切称为盆栽精，不要般的丝滑唱腔确实相当迷人，当中的 Earned It 就是 The Weeknd 的大作。当然了，我们今天讨论 The Weeknd 的音乐成就，只想好好谈谈唱圈的作为。讲真的，这年头娱乐歌手们不染指时尚圈，似乎就彰显实力。因此在去年狂揽两座 The Weeknd 就在加拿大同乡 Drake 和名下正式迈入时尚圈，凭借他个人和男装杂志 GQ 的肯定，这位时尚先生创立了他的个人品牌。跟其他一众玩 The Weeknd 在个人品牌的经营上显得异常用心，他坚持每季都设计新品，前单曲 Starboy 的大热之势在老家将开启了以 Starboy 为主题的 Pop Up。 此外他今年还和大人逛成功合作，推出了联名系列 Wasso， 紧接着 Puma 又瞄上他的热度，品牌大使和创意合作者，也就是出来的2017年，我们有希望看到 The Week Puma 设计的独家系列，类似值得一提的销巨头 H&M 的邀约。由此看来，哥不仅音乐才华了得，时尚嗅觉也相当可以呢。 因为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MyFM 100.5，赢在音乐，宝哥播不完，大奖拿到手。 幸福都旅行，你我的手心。 Hello， 你好，我是 My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乐就在 My FM。 My FM。 你身上转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表。来回张望了，直到竟是我们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的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原谅打扰你每一次的温顺耀。我没有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爱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不再庸人草，因为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愿让我靠。你身上这陌生味道，是我确认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会放掉。红过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要你的肩膀。 刚刚听到是来自方亚神遇到，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愉悦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二就这样住了。首先呢，祝各位下班，是不是下班回家都要吃的去了呢？我就在表示羡慕吧啊。不过呢，每天下班我是肯定要补一顿夜宵。那昨天下班之后呢，我就去吃什么了吗？火锅了啊。其实呢，我吃火锅一直都是有一个习惯，后来我的朋友也被我带的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次去吃火锅都会点这个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猜一猜。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就是鸡蛋。对，我就在那个什么捞，对吗，找服务员，这个服务员啊，你给我来一个勺子那种架啊，我好把这个鸡蛋涮在那个勺子里，然后把这勺子挂在那架上啊，然后就开始搁在汤就咕的去吧啊。其实我还不喜欢那种熟的，特别熟的鸡蛋，然后一丁儿的，对吗，味道真的是美极了啊。一下班说吃了，你是不是都饿了啊？那么在吃上呢，所以就要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的讲究。新浪微博呢，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 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处却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怎么走，怎么还原，怎么 谁的方向要清楚明确， 越是一点或许我们会快乐一些， 从前今天哦， 直到永远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这飞机里面写着从前、yeah、 怎么找回那一天， 今天哦， 直到永远。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许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使然，表现的方式贪婪，当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 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 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我们今天就 头等舱吧啊。好了啊，我们车友会当中呢看到了大香香，来说个经济舱的两位，土匪和快乐港湾，欢迎我们车友会的到来。行，车友会我们点名到这儿了啊，没来的就先别来了啊，来的就好好坐着吧，来听节目。今天我们要共同说的就是，你在吃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我们的官微啊 ，TJ 下滑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这边看到了袁，他说吃火锅的时候呢，每一次往锅里煮东西和往外加东西都必须是水煮沸的时候，不然我就一直等着，感觉锅开了才能杀菌呢。哎，我觉得咱俩是一样一样的呢，这太一样了。他之前跟我说这个穿外面的衣服不可以坐在床上，然后穿外外面的衣服也不能放在床上。就跟我一样，只要穿着外衣就在床上一定要离远远的，如果你要穿的话就换睡衣，要坐的话一定要换睡衣啊。这边呢我们还看到了微博当中看到暗色调 UP 他是来报道了，

来自飞儿乐团带来的 Lydia。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在吃上你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小萌萌说到了，必须得有辣椒呀，没有辣椒总感觉吃不下饭。这个就是无辣不欢，对吗？哎，刚刚我发现啊，微博当中我这个直播帖并没有发出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才刚这个手机刚有反应啊，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找到直播帖呢，可以先来我们的官微当中去发送微信就好了。这边看到了强，他说了，早晨还有睡觉前后，我绝对不吃方便面，吃完之后呢，嘴特别难受，刷牙我都不管用啊。早晨你就不管用吗？然后你吃方便面就只有在早晨才这样吗？难道是起了一些化学反应吗？这边还看到了既然青春留不住，他说了，吃饺子包子盒子必须得蘸醋，吃火锅我必须点一份山芋，就是把山芋煮得软软糯糯的，然后蘸着料吃，因为特别甜特别香。然后有一次我是那是吃什么来着，反正也是涮的啊，然后必点玉米，然后不能是那种水果玉米，一定要是黏玉米，然后特别的软糯。哎呀，这个饭点说这个话题真的有点不太合适。一米阳光说到了，坚决不吃蘑菇，因为我中过毒。我想知道你是在自己家里做的还是在外面吃的啊，一定要小心啊。老鸟飞翔他说到了，吃饺子必须蘸酱油，这个我知道，这有的朋友确实有这样的习惯，就蘸油里面还放点醋，然后这样蘸着吃，当然口味有点重，不过没关系，爱吃咸的朋友就可以。好了，我们的话题先分享到这儿。那么我的微博的直播帖呢，光的话筒我就直接发出就好了，大家可以去继续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提醒各位，歌曲过后当然就是我们的 MyFM 狂躁万岁，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想拿走开心麻花的话剧门票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陈冰对的错。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best mistake。 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让他又爱又疼，就这样。 心就找人问，他就敲我的心门，对我百依百顺，怎么忍心让他等？是何等荣幸拥有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有爱有疼。就这样爱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舍难分。因为爱两相爱，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因为爱两相爱， 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坤大品牌 My 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 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情景在线系列，今天情景在线的场景是在哪里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这个音频啊。当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_MyFM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关注就好了。那稍后呢，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 OK 了。今天成为我们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由开心麻花提供的理查的姑妈话剧门票两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场景是在哪里呢？ 数学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不对呀、同学们。语文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没人站起来我就点名了。 体育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抛两圈解散了啊。 班主任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孩子挺聪明，那脑瓜咋就不往学习上用呢？ 好，我们听完了，很明显这个是在校园里发生的事儿，对吗？我看看是都有答案了吗？微信当中还好。我看这个啊，奥特曼他答的是教室，我知道是教室啊，我还告诉你们这是发生在校园呢。还有答宿舍的夏洛特答宿舍，不对啊，我还没有说问题呢。我今天问题就是体育老师最常说的是什么， 把答案 以微信的形式来发送过来就好了，直接通过官微啊，微信形式发送你的答案是什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徐良心跳时光。 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蹦蹦，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航空大品牌 M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我们接下来来点个名啊，看到了我刷新一下啊，这边有很多朋友，有朵之爹、毛毛、凡凡、小树袋熊、石某某、伊泽瑞尔、乘风破浪、地球表面唯一小可爱二配，那个什么什么木木、子墨妈、Tiger、吃瓜群众、棒棒糖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体育老师是什么呢？刚刚这个音频当中说到体育老师，这个体育老师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跑两圈解散了啊，所以就是再跑两圈就解散啦。你答对了吗？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吧，就是没有其他答案，有的说就是那个能重来一遍重听一遍吗？考的就是你的记忆力嘛，哪能再重听一遍呢？好了，幸运大转盘转起来吧。哎，听到了一个女生头像啊，你看起来很漂亮，叫做小猪，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开心麻花的最新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话剧门票2张哦。 我今天狂躁万岁也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如果还想参加的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约吧。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共同来说一说你在吃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对不起，原谅我，今天的直播帖发完了，大家都在找那个直播帖说啥呀？在哪儿说呀？直播帖已经发出了，大家来搜索我的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威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继续来听歌，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我们将会听到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的歌感到你的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时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沐月光。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时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来自伍思凯的《五月光》，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我们就来分享今儿互动话题，要说就是在吃上你都有什么特别的讲究。这边看到的清晨阳光，他说到了终于等到你啦，对，终于等到我的直播帖了。他说我吃饺子离不开醋，饺子馅儿好不好吃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醋。就你吃一个饺子喝一碗醋是吗？有的人就是这样，特别能吃醋，尤其吃饺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喝醋。看到 Cherry 说到了沙发，以前吃米饭的时候必须一口菜一口饭，米饭上不能蘸菜汤，不过现在改了，不然怎么吃盖饭呀？就像我也从来不吃菜汤，但是我特爱吃鱼汤，是一样的啊。我擅长煮饭，说到了吃饺子必须放豆豉，四大碗，一顿一碗，连油也不剩。我的天哪！他说，但是必须配农家自制酸菜做的汤。哎呀，这个饭点说吃的这个话题有点煎熬啊。爱吃鱼，他说把不喜欢的先吃，喜欢的留到最后再吃，因为我从来不浪费粮食，所以呢，我都得吃掉。 对，我也爱这样，就西红柿炒鸡蛋，先把西红柿都吃了，到最后都吃完之后发现鸡蛋吃不下了。 AC 说到静轩，他说啊，必须先喝汤呗，感觉不喝汤不能下饭，尤其冬天先喝口热汤，暖暖胃会舒服很多的。对，你这样做是非常健康的做法，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再吃饭。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如果你还想继续分享，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咯，继续有请出胡彦斌，蝴蝶。

来自张惠妹带来的解脱，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吃上你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了，哎，刷新到了，这个梅林他说无辣不欢算吗？当然算了，就是每顿饭一定要吃辣椒，是否别来无恙？他说就是吃完主食绝对不吃一口菜。你吃主食不吃菜是吗？嗯，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啊，你太奇葩了。狼牙阿布他说吃饸饹面时把鸡蛋咬开一个口，然后把蛋黄吃了，把剩下蛋白舀汤喝，十三中的传统。这我小时候也这样吃，就是只要汤里有鸡蛋的话，卧的还得吃，就把那个蛋黄先吃了，然后把这个蛋白就舀着汤喝，大家都一样啊。

我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 张信哲带来的信仰，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身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吃上你都有怎样的讲究呢？微博当中看到了爱我摩天轮，他说到吃羊肉必须蘸韭菜花，我也爱吃韭菜花，就是还有酱豆腐，各种这些调料都不能少啊。啊，这边看到小心 be careful， 他说到了涮火锅呢得有糖蒜搭口，好几次呢找这要糖蒜，吃火锅的时候要糖蒜，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满足我呢？就是会呀，这就火锅店里一般都会有糖蒜的，亲啊，所以你就放心吧。任欣欣说到了，我喜欢吃醋，没有醋吃不下饺子，是不是很奇葩？这不算奇葩，大家都爱吃醋。我吃醋必须要放辣椒，然后这样饺子才特别香。任小小说吃带馅儿的东西必须有得有醋，就这么一个讲究。哎呦，反正包子、馅饼、饺子，反正都得蘸醋啊。社会你兵哥他说到了，酸甜苦辣样样喜欢，不挑食儿。行吧，其实也跟我差不多，我也不挑食，只是呢事儿多。我们先分享到这个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出的是 Major Lazer 带来的 Cold Water。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4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From a rocking boat.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啊。我们这边微博当中又看到了啊，萌妹子名字不好起，她说第一次评论好紧张，该怎么说呢？打多少字才显得有文采呢？这样说好不好呀？会不会成为热帖？我写这么好会不会太招摇？写这么深奥、别人会不会看不懂？怎么样才能写出我博士后的水平呢？半年写了这么多会不会太快啊？好激动啊，话题什么来着忘了啊。主要就是我觉得他的回复很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就把他的念出来啊。一穷二白的高富帅，他说吃腿骨必须把骨髓吸得咯咯响，对，我特别爱吃骨髓，就是大骨头棒子，对吧？不吃别霍霍，他说到了吃炸酱面打卤面绝对不能不放菜码，黄瓜也不放，就是吃炸酱面我是不会放菜码的，但是打卤面你必须放菜码，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对吗？春天月光说到了，除了海鲜不吃杀生的肉食，喝酒吃肉的假行僧。然后他说现在播放的信仰太抒情太伤感太浪漫了，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听的？他是早回复的啊。好了，留言呢我们先分享到这，继续来听歌，来自老狼带来的我要你。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眼看天亮，

欢迎你，我送冷风吹，来自林忆莲。这边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啊。电筒的那一边，你有没有在听我们的好音乐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不知道电幕一旁的你都喜不喜欢坐过山车？反正我是挺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过山车时间太短了，就还没怎么样，就是转呀，然后滑呀。然后被荡出去呀，然后就完了。那么最近呢，墨西哥的游乐园当中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出笑剧。15岁的一个同学呢，他是同他的同他的表妹吧，一起去坐弹弓式过山车游乐设施啊。弹弓式，你想一想，弹弓是怎么样的啊？从弹出到返回，短短不到1分钟的过程，被吓晕过去整整4次。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了，太有意思了啊！这期间呢，他整个人就像纸片一样在风中摇曳，就主要是你都昏过去了，然后都已经闭眼了，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一会儿又被吓醒了，然后又开始啊，就在那儿尖叫，一会儿又不晕过去了，就整整4次，哎呀，真的太有意思了。不过你恐高都成这样了，咱就别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了，好吗？如果觉得真的看到这个就心理压力很大，咱们就别做了呗啊！最主要的是生命要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的 Pink Try。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MyFM 100.5。 Cause it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不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眼神就会都变成浪漫惊喜，又带一上的小记忆，我该怎么定义？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期待着有一天我们去对彼此专一，在你身边有种暖意，洗掉别的团结，心情总跟着你起落，心中的忐忑是否会有结果，爱难一触摸，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aby, just hold m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just get you to me, 我们该停留该前进或后退，才不容易心碎。 今天啊，是来自王诗安 I don't know。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温暖的事儿啊。那么一名罗马尼亚的消防员，他是在拯救昏迷的狗狗时呢，对狗狗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终于让狗狗生还了。他的这一举动呢，也是让他成为了世界网友心中的新英雄。消防员也说到了啊，如果主人同意的话，他也很乐意领养他。其实生命真的是不分贵贱，不分高低，也不分群种吧，也不分类的啊，因为每个生命它都是非常珍贵的，只有一次。那么也是为这样的举动点个赞啊，很温暖的画面。我刚刚也是看到了这样的视频，分享给你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李宇春《蜀绣》。

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掉。曾和你相爱如电影难为的凑巧，配合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长啸的海潮，退去是飘渺，我的心不再计较。亲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100.5. 笑总是装作很天真，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分，空气中弥漫浪漫的气氛，随着心跳在升温，yeah, yeah,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Yeah. 节拍将四体狂野对待。 建豪 Boogie，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吴建豪 YNS 演的锦绣未央了吗？之前看了一个吴建豪的一个图片，就是他的剧照嘛，在里面的一个片段截成的照片，就是常如啊，你帮我看看，然后他的表情很狰狞，嘴张的呲牙咧嘴的那种啊，他说我牙上有菜叶吗？你们要脑补一下那个照片啊，这是网友恶搞的。那个吴建豪也是发了微博自嘲一下啊。好了，时间来到19:48，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陪伴你三个小时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啦。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My FM 100.5。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好音乐。 三年，吴建豪的新专辑《音乐不羁》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张通过一年时间构思、两年时间制作的新专辑，融合了洛杉矶潮流舞曲、动漫摇滚、时尚电音等元素。吴建豪说，这也许不是偶像该做的事儿，但这是自己需要坚持完成的作品。首播主打《Boogie》MV 一经播出，就收获了一片喝彩声。在 Boogie MV 中，吴建豪向带给他最大影响的 Motown 魔城音乐致敬。不仅如此， MV 中还为歌曲特制了 Boogie 经典头盔，以及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中经典的时光机。洛杉矶的最潮舞曲节奏融合吴建豪的不羁舞技，真是忍不住要跟着 MV 一起跳起来。 这次概念我觉得就是

来自张信哲的一首《从开始到现在》。这里是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上映，小幸运呢在内地和台湾都掀起了一轮全民翻唱的潮流。而在2016年的超级女声的海选比赛中，小幸运的被翻唱次数是位列第一。由小幸运引发的青春回忆，让各大高校的学生纷纷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改编出属于自己学校版的小幸运。而田馥甄在演唱这首歌时候的纯情满满，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的羞涩情怀，就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女孩在喃喃诉说着她暗恋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她时的庆幸满足。马上为你送出来自田馥甄《小幸运》，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My FM 100.5。

女人们的咖啡，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林忆莲的名字第一次和李宗盛的名字扯上关系呢，是在遥远的1998年，当时林忆莲刚刚转投华纳唱片。身为音乐总监的许愿呢，给林忆莲制定了都市触觉这个概念，意欲打造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潮有姿态和格调的林忆莲。直到今天，华纳还在拿这三张唱片来圈钱，分着出，合着出，各种形式的轮着出。而在当时世俗观点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呢，已经为大批世所接受和践行，皆由此呢，在文化领域也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着这样倾向的作品。而都市触觉系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令人生厌的哗众取宠，也没有露骨的表达，只是人性和心态的呈现。在华纳的第一把火，许愿和林忆莲烧得特别漂亮。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来自林忆莲的《诱惑的街》，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8-5585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MyFM 100.5。

来自 SHE 的一首《抢墙》，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许飞呢，自称是每逢奥运年都会出一张专辑，上一张专辑还是在2012年，当时他还没有爱上跑步，还没有开始跑马拉松，而如今呢，已经跑了4个全程马拉松，这个成绩呢，在娱乐圈也是无出其右的。我们都以为她是一个龙卷风一般的女子，但这个趋势呢，她的人生路上势必是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但是不曾想到，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里，她以一种近乎抛白自我的姿态，坦诚的自己说是一个慢的人，慢慢的我，一个从容不迫的许飞，也在歌曲当中向我们娓娓道来。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许飞《慢慢的我》，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在屋檐下坐着，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写，一撇一捺，写错就用橡皮擦。6月，我在田野里。汽车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均匀的呼吸，唱错词也不着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降落，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小小的车票叫某个人的家，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一草一木享受这孤独。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想多。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